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嗱，咁头先讲完嘅文艺学家嗰个情况啦，咁啊，李翔你 好简单啦，月影咁啊，后上嗰场马。后上好犀利，杀低只威力村，威力村系咩马都唔需要多讲啊！等翻 A 兰嚟复出，配合方家拍一手马嚟，咁应该系我第一只选择。起等行啦，其实呢组马咧，由起益线数落去，去到牛精叻仔，其实好多咧都冇喺二班里边交过表现嘅。其实就算有都系跑下第四四五五咁样咧，咁起等闲系一只好有级数嘅马，系人都知道。虽然咧佢而家咧嗰个体重咧就比上季复出咧就肥一啲，咁但系咧贺然因为好善于部署有新鲜感嘅马啦，咁又摆一只胜利仔喺度。咁如果跑级数，我认为咧应该系高过晒呢一扎马嘅，所以咧就有啲新鲜感，希望佢可以跑得好啲啦。起益线啊，其实就搏来搏去都系咁样啊，咁但係就隻馬個狀態已經係起咗啦，咁啊跑返沈集成最擅長嘅谷草啦，咁啊千佢可能就爭少少氣㗎，但係呢場馬因為冇乜放頭馬，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呢佢擺前面就希望可以捱到返嚟啦。最後就揀返隻陀飛輪，陀飛輪就因為其實佢係一隻英國馬啦，咁所以而家先至成長再有表現，咁亦都唔出奇，有蘇兆輝排個一檔呢，咁啊亦都值得考慮嘅，所以我亦都係唔揸膽嘅。咁啊，我鍾意三號嘅月影，二號嘅起等閒，四號嘅起益線同十號嘅陀飛輪就互穿。 好，咁 揸膽啦， 好啦，係啦。咁我啊咁啦，又差蘇兆輝。咁啊冇辦法啦，陀飛輪啦，上一場呢即係咁，上一場就輸到一注賽咁，但係你諗下睇翻咧，安常係吳家俊，仲要跑沙田，咁啊喺即係都唔係好正宗，唔係正宗主場咁啊，輸就梗係無話可説啦，冇得好講啦。咁你仲要嗰場對住啲威力村，你頭先都講完啦，咁你仲邊有得睇係咪？咁但係今次又唔同啦，嗱跑完嗰場馬之後咧，見到阿輝哥咧。阿姚本輝咧都落咗啲心機同佢做功夫啦，咁最之前最後試跑就專登揾阿蘇兆輝再試一再彈一個800米草集啦，咁睇佢前快後快都隻馬都唔同曬樣，咁今次跑翻佢主場啦，啊跑翻跑馬地谷草千二啦，又有翻個一檔啦，咁啊睇下佢呢次可唔可以即係跑翻之前嗰個水準啦。咁跟住啦，都要翻只光芒再現啦。嗱，咁其實光芒再現咧，上一仗咧，即係十月一號嗰日咧，嗰場佢輸俾只一片光明咧。雖則佢個名次係第六，但係佢後邊衝上嚟嗰個追勢咧就好犀利嘅，都係輸俾一片光明啊，嗰啲都係過半馬位度啫，係啦，過半馬位度嘅啫。咁始終呢只馬又係一樣啦，都係谷草嗰個演出就比較準成啲啦。咁因為起碼佢喺呢個路程。跑過呢、這個九次咧，就四個 win， 一個第二，一個第三，準到不得了。咁你上一次佢仲要喺沙田跑，都可以俾啲咁樣嘅走勢你睇咧。所以呢次佢翻嚟主場，又係個檔又係理想咧。我覺得呢只馬亦都係可以即係搗亂大局，即係亦都係爭勝分子啦。咁跟住咧都要翻只有心人啦。咁其實上一場咧嗰場就真係又係賺到啲夢幻形勢。咁但係呢就即係雖則話夢幻形勢，但係起碼佢上一場佢係133磅咁樣都贏得呢，即係都證明話俾你聽呢，佢呢即係而家就算升到上二班呢，都應該仲有啲水位走。咁啊又係今次又個檔位又排返好少少啦，咁就所以呢個我覺得就又係有得又係可以走入嚟爭嘅。咁最後啦，都係要返隻最後呢隻月影啦，咁頭先阿拉拉都講咗點解㗎啦，都同我諗嘅原因都一樣啦，咁所以咧呢一場我提供咧就係十號陀飛輪做膽，就拖翻六號光芒再現，五號嘅有心人同埋三號嘅月影嘅。 係， 好啦，咁啊講完本地馬咧，咁啊跟住我哋就不如就轉一轉個鏡頭咧，轉一轉個地方去日本啦。咁啊今次咧嗱， 在未分析呢場秋季天王賞嘅時候咧，嗱記得我你舊年就去親眼睇、親眼目睹啦，就睇到隻朗日青天點贏啦，咁啊就帶咗兩個朋友出嚟啦。嗱咁啊左手邊大家見到呢一隻咧，就係應屆馬王滿樂時啦。咁我前面呢一隻咧就係、是。上年秋季天王賞盟主， 直頭著翻嗰件號，嗰個號報， 係啦，亦唔係都係七號，13號。唔係 上年嗰塊號報， 上年嗰塊號報八號，但今次佢係15號啦。咁呢啲就朗日青天啦。嗱，咁你覺得啦，係咪呢兩隻馬之爭咧？ 梗係唔係啦？我覺得混戰嚟噶呢一場馬，係啊，呢場馬其實有，因為有好多咧嗰啲咧鋸咗好耐嗰啲咧。都跑得翻啊！我睇到好似天地仲啊，天地仲其實佢有啲級數咁，但係唔知點解壞咗邊塊咁。上一場又跑得翻、啊， 你只外區咧紅谷大志啦、 啊，大志、啊，但係今次就唔揀啦，揀唔到佢啦咁樣。咁樣滿樂時啦，又再一次挑戰2000米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九優嘅部署唔係即係唔係做得好足嘅不咬真降啦，仲有只上年嘅亞軍善德福，不過換咗你好唔中意嘅川田啦，咁樣咁啊，往日青天就由川田換咗李慕華啦。 咁咧就李慕華都騎咗好多次噶啦，即係由去完女王杯翻嚟之後，往日青天就已經個稅權就已經係交咗俾李慕華啦。咁其實我個諗我嗰個印象都同你嘅諗法都差唔多嘅，即係咧，我覺得即係除即係一個亂字之外咧。其實呢一場馬咧，即係有幾樣嘢都係要值得同大家講嘅，因為其實即係咧，第一啦，就係嗰啲配搭係好大兜亂嘅，即係有啲就之前騎過，又換咗第二個，咁好似嗱，好似好簡單咁講啊，福永又一其實都騎過幾隻嘅，咁但係最後咧搞下搞下咧，就依家就走去騎只李健皇冠，咁啊善德福嗱善德福咧。就應該點解會擺川田哥哥咧？就因為佢要騎同主嗰只姜未烈走嘛，因為嗰只姜未烈走咧就一路都係佢騎開嘅，咁亦都係之前每日皇冠都贏啦，咁順理成章，咁佢梗係揀呢只跑啦，咁啊梗係唔會跑只善德福啦。咁你再跟住再講到嗰啲嚇滿樂時啦，咁啊滿樂時咧，終於咧就會去到阿去翻阿莫亞手咯。 呢個陣間我有嘢講嘅，滿樂時我自己有個都幾特別嘅見解嘅。 又去翻俾阿莫亞咯，因為莫亞而家開始客串緊啊嘛，今日佢都贏咗一場啊喺日本嚇，咁啊所以咧其實都幾亂嘅亂局嘅。咁即係再睇翻嗰啲國際評分啦，嗱即係嗰15隻馬嘅國際評分。咁就即係除咗真係榮進之光咁就129啦，咁當然啦，而家佢排緊呢、這個即係第即係個榜嘅第二位、第三、第二位啊，咁就仲有隻120分樓上嘅就係滿樂時啦。咁其餘之後嗰啲咧，已經做到最接近咧，就已經係去到講緊啲不朽真降同埋標誌名區嘅119噶啦。咁朗日青天咧跑女王杯嘅都仲係121分嘅，咁啊而家蹬下蹬下咧就蹬到得翻117分。咁所以咧，如果就咁齋睇落去咧，係啊，仲要講埋只榮進之光添啦。咁榮進之光亦都係啦，即係去完英國翻嚟之後，咁啊又係等到而家先出。咁原本話想跑每日皇冠，但係我覺得佢唔夠 fit， 咁啊又拖咗又換咗幾個禮拜時間。咁究竟係點樣咧？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如咧，係咪有啲神操片睇先啊？ 睇一啲賽事， 睇一啲賽事片先啦，好嘛？睇啲賽事片先。 咁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啫，大家可以神操片先。 哦，神操片先係嘛？咁我哋睇睇天帝 總。但係呢個神操片咧就 哦唔係，而家睇翻呢個先啦。 係啊，咁啊賽事片啊，首先睇翻場伊斯巴罕錦標啊，咁嗰只榮進之光咁樣就贏好遠啦，咁樣嗱，但係呢一隻馬真係要留意一樣嘢。你哋要買之前要留意一下佢啲沙圈會唔會發脾氣，因為咧佢輸嗰幾場馬咧，無論我上年去睇呢個天王賞，我睇住個現場發脾氣發得好緊要，同埋佢輸嗰場威爾斯嗰場啊，又係發脾氣。 呢場贏十個馬位啦， 呢場乖乖地就咁啦。 係啦， 咁跟住好啊，我哋睇翻上年嘅安田啊，睇一隻標誌名區啊，咁啊俾佢 而家鐵欄嗰只啦 嚇。其實滿樂時咧就呢一隻馬，如果照咁樣睇嚟咧，係要服師傅不特止，仲要係服一啲叫做蓋宇宙級師傅先至騎得起呢只馬嘅。如果因為貝湯美其實嗰場佢騎得好差，騎到只馬又搶口啊，所以你見到佢好似唔係跑得好。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呢場啊，札幌紀念啊，佢第一次上二千值得留意咧。贏馬嗰只 New Realism 咧， 佢都係掘孫行嘅馬，佢又佔咗步速嘅形勢。嗱，我陣間會再講呢一場札幌紀念嘅。滿洛士呢一場其實我覺得有啲非戰之罪嘅。我陣間 滿洛士後邊嗰只七色。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嗰只李健貴族啊，咁樣啊綠色，而家白帽綠色衫嗰只啦。嗱，咁呢一場贏馬嗰只咧就係嗰只 高一塔啦，金像影帝啦。 啊，佢跑得唔差嘅呢一場馬。嗱，呢一隻我自己覺得係黑馬嚟嘅，有阿薛達奇喺度，咁同埋慈光咁樣。系咪最紧要呢个马主已经一级赛开咗斋，睇下可唔可以考得好啊？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嗰场每日皇冠啊。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睇下咧大外档咧冲上嚟嗰两只，一只姜味烈酒啊，即系嗰只橡树赛嘅亚军，同埋嗰只红谷大志啊。咁咧其实佢哋咧就过晒嘅。咁但系呢场步速又唔系好快嘅，我自己睇嗰个段速嚟讲，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两只马都系犀利嘅，呢两只姜味烈酒同埋呢两只。红谷大志其实佢已经系双双打得晒， 嗰啲善德福啊、以史为鉴冚埋喺晒呢度。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一场啊，咁啊京都大赏典啊，睇下嗰只北啊前面带头嗰只就系北部园区啊，跟住隔篱咧红帽嗰只系天帝众，其实都失咗一轮，跟住就见到只朗日青天啊，朗日青天咧就自从上年咧搏咗一轮之后咧就有少少过气嘅感觉啊，今年就会觉得咁嘅天帝众就好似呢一场就翻翻嚟，咁我但系我对呢一场嘅水准其实我又有啲怀疑嘅，咁跟住就睇神操片 啦。好啦，我哋不如睇下神操片。 嗱，今次咧啲神操片咧，因为咧其实系日本咧，我哋揾 YouTube 咧 系啦，唔紧要啦，我哋而家先讲啦，呢个天帝众啦，嗱，咁啊呢度咧佢都系应该系岩田康成自己骑翻嘅，咁啊睇佢咧。都是鴨吧鴨吧，但是尾段末段那拉屎的200米呢他都走得都幾快，都走個11個 球。留意一下呢那個網友就好有心的，其實下面呢就講了他剪了那些新聞那些類似生逼的東西，就講這隻馬的狀態這樣的。 是的。 所以就大家如果識日文就可以看完那幾隻字的，那天帝眾這一 款。好啦，那跟住就到了紅谷大志了，現在紅谷大志就是右手邊那隻啊，那這隻馬都是二三級賽就比較好啲啦，今次咧就換翻俾翻阿橫山典文騎啦，老拍檔啦。咁但係咧，即係橫山典文而家咧，即係今時今日嘅佢咧，就都要好睇佢嘅，即係喺個鞍上面嘅決心係點樣。但係嗱，而家睇落嘅狀態都係一般嘅啫，都係走啊，唔係咁爽啊，走得。嗱，到咗一號啦，榮進之光啦，嗱呢只冇應該係武峰自己親試嘅。嗱，依家見到佢咧。即係都係一如神以往嗰啲神課一樣咧，都係比較懶少少啦，但都要俾下佢咧，揞下佢先至肯即係逼下佢走。但係你呢只馬，正如阿拉拉所講啦，都係要睇臨場，即係嗰個行圈嘅時候咧，大家睇嗰個片咧，即係唔知馬會聽日點播片啦，睇下佢嗰個動態點樣啦。如果佢即係脾氣係好嘅咧，咁其實呢一個一檔啊，真係可以幫到佢咧，喺前面就慢慢放。嗱呢度依家呢幾步揞一揞佢咧，嗱只馬都 pick up 到嘅，但係咧即係我稍嫌佢咧。狀態都仲係未起得十足啊！跟住就到呢隻心情暢快啊！呢隻十號馬嗱，呢隻十號馬就係內欄嗰隻啊，即係帶住藍帽。 呢隻馬上年咧跑嗰場咧長途馬錦標咧，係3600米跑過第二嘅。 係啦，嗱咁呢場馬嗱，你見到佢咧都，你見到呢啲咁嘅大長途馬咧都好難話。要有啲好濕嘅動作俾你睇，同埋呢只馬我估計佢嘅部署咧都唔係搏呢場嘅，佢部署都係想跑翻嗰場3600嘅啫，但係要借呢一場嚟攤佢嘅啫，呢場都應該都係副居嚟嘅啫嚇，即 係咁啊！ 目標唔係 阿失神劍啊，內田博行跑不是小木太，所以就換咗人跑嘅呢只馬。 係啦，咁啊阿失神劍啊，其實呢只馬亦都係一樣啦，都係啲二三級賽咧就經常會有表現，但係咧，但係上次馬每日皇冠都輸到冧翻嚟嘅，咁但係睇落去咧，呢只馬都係即係啲跑完嗰場之後咧。再出翻嚟咧，再操咧就好似好少少，但系呢次咧對手又係實在太強，好難爭噶啦呢只。好啦，跟住啦，到呢只李健皇冠啦，就係、是、外邊嗰只啦，就是、福永又一啊。咁啊呢只馬嚟睇翻佢咧，其實咧上一次佢跑個保送紀念咧，其實係跑得唔差噶。你要即係睇翻佢之前喺香港跑到咁差。又用咗咁多力，翻到嚟日本咧，佢都即系跑個第六咧，其實都收貨。咁今次再鬥一輪咧，再重新做功夫，只馬係 sharp 好多。我覺得呢只馬比個寇女滿落時就更加好啲添。 係啊， 嚇好啦，跟住落嚟啦，就到同主另一隻啦，李健貴族啦。 呢只我中意啊。 呢只馬我又要講少少啦。嗱，因為呢只馬咧，亦都係同啲紅谷大隻一樣咧，又係二三級賽又跑得零四好嘅。咁一到跑一級賽咧就爭好遠啦，不過你又今次你又話佢又擺阿薛達奇上去啦，就可能好啲啦。咁但係咧呢只馬始終嚟講咧，佢 對住幾次跑一級賽咧，對住啲對住咧都係挨打，冇乜能展現唔到啲咩能力啊！咁啊，即係睇下捷達奇可以幫到幾多。二千米係啱跑嘅，因為佢之前都贏過啲小倉紀念啊嗰啲嘛，嗰啲賽事。好啦，跟住啦就係內邊啦，嗱，喺後邊鏡頭後邊嗰只咧就係嗰只上季嘅亞軍啊，善德福啊。嗱呢只馬咧就雖然係換咗川田哥哥，嗱如果純粹以狀態嚟睇咧，呢只馬今次係 OK 嘅，就係、是、fit 嘅。咁同埋跑完嗰場每日皇冠之後咧，只馬你見到佢再立咧，只馬係真係好爽，出步都爽落好多。咁啊，真係一個問題啦。第一就排過14檔啦，外檔啦。第二咧就阿川田啦。咁我相信羅伯會嘅主力咧，都係應該喺只姜未列走嘅。不過咧呢只咧我就真係揀唔到啦。呢只睇落去嗱，呢度睇個幾步都走得都 OK 啦，但係又。你個配搭又麻煩啲，好啦，跟住到只以史為鑑啊！嗱，呢只咧就係、是、每日皇冠啱啱嗰場跑第三嘅， 但係輸好遠， 但係都輸得頗遠下噶啦。嗱，呢一場其實咧同上一場個狀態咧都差唔多。嗱，如果你睇翻個下邊咧，即係阿陰毛壽孝連馬師講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咁都要睇下佢自己臨場點樣發揮啦。嗱，呢度睇個咧田中勝春咧都唔係一個即係一級賽騎師啊，睇到都係難搞啲。好啦，到只馬王滿落時啦，就係、是、內欄嗰只啦，即係有滿個頭有白點嗰只啦。嗱，呢度睇佢咧係 sharp 嘅，其實跑完嗰即係窄房經驗之後咧，其實功夫一路都有做開，都冇斷過，狀態係好嘅。不過咧，我就擔心一個問題啦，就係嗱，而家狀態對擺冇問題啦。一個問題就係話窄房紀念嘅二千米就唔同東京馬場嘅二千米嘅窄房馬場，你有幾個彎可以轉，可以回氣，直路又比較短，又可以爆一段。都尚且都贏唔到， 我有啲唔同嘅睇法。 咁、啊、但係嗱，論狀態咧 OK 嘅呢只馬嚇，狀態 OK 嗱，呢只山性最強啦，嗱呢只馬係不斷進步緊嘅馬嚟嘅呢一 part 啦，嗱呢一隻咧我係我嘅冷膽嚟嘅，你見到佢呢一鋪阿池田軒一咧推佢咧，嗱呢啲出步都幾急勁咧。好腳頭好硬朗啊！其實佢呢只馬雖然咧佢未贏過啦，一級賽，但係咧其實佢由出嚟跑嗰場窄房機裏面，你見到佢後上嗰段咧都湧得好勁嘅。今次咧亦都可能係又跌埋心水搏一段直路。好啦，到內到合鏡頭後面嗰只啦，就係只朗日青天啊！嗱，上一次咧就即係。跑完個京都大賞典啦，咁其實正宗二千四，佢都係跑過第三翻嚟啦。咁我就奇怪就即係佢，我諗佢都係諗住都係搏嗰個秋季三冠就咁揀嘅啫。嗱，狀態就冇乜點樣大起落，亦都比京都大賞典嗰場就好少少。 佢有啲過咗氣啊。 係啦，冇錯啦。 嫌佢 即係咧，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講得啱啊，就係、是、佢跑完嗰場。上季贏之後咧，其實由今季開始咧，只馬一路咧都係寶寶，都係平平無奇，冇乜突破，即係進步就冇乜嘅，就睇下佢食老本。但不過呢次佢排過十五檔，真係好難搞啦。咁啊好啦，跟住到只十一號就不朽真降啦。嗱，佢去完到 十二號 嘅不朽真降啊。嗱，今次就換咗阿杜滿來跑。咁啊，其實佢去完杜拜翻嚟之後咧，咁佢輸嗰場安田咧，其實都值得原諒嘅，因為你杜拜遠征完翻嚟用過力嗰場，你見到阿洛亞都省到好緊要啦。呢場咧都濕醒翻，即係攤咗一鋪之後都好翻啲啊。好啦，跟住到只。標誌名區啦，嗱呢一隻馬咧就真係都冇乜板斧啦，都係獨孤一味喺前面，睇下放到幾多嘅啫。咁其實上一場嘅安田紀念咧，最真係贏得都真係好，真係夢幻形勢之下先贏到。咁上一場佢對住冇人，我覺得其實走走下嘅，佢都係輸，但係佢自己冇斷。咁好明顯咧，就其實。都是差不多馬的了，咁啊呢一度都冇好難，你仲有啲榮進之光嗰啲擺喺前面放咧，佢好難可以再有呢啲冇萬嘢。但如果講狀態呢只馬都 OK 㗎。好啦，跟住到翻只姜未列走啦，咁就喺內欄啦，最內欄嗰只啊。咁啊，64号嗰只啦，而家咧就见到啊，呢个系护骑士嘅，咁啊，揞佢几步咧，只马都反应得唔错。不过就一个问题，就一样嘢咧，就系、是。即係都一段日子，自從只迷人景緻之後，即係絕色美景之後，都未有都馬女對喺呢場賽事都係表現都係麻麻地。 佢係跑東京係特別好嘅呢只， 係啦。咁但係所以護旗咪攬翻嚟跑咯。呢只都應該都係熱門嚟嘅喺日本嗰邊啊。嗱，咁睇過呢幾隻之後咧，其實我觀感上其實幾隻即係一堆好似榮進之光狀態 OK 啦，滿落時狀態又係好嘅。咁啊當然就。嗰隻山性最強，直情就係令到我直情眼前一亮添啦。咁跟住再講你末朗日青天啊，嗰啲都大部分都對版，咁就所以變咗得一個亂局科之下咧。咁你點睇先？ 我嗱好簡單， 因為你有好多嘢講滿落時，我俾你俾多啲時間你講啦。 好啦，我要講嗰場窄房紀念啊，最主要就係話嗱嗰場馬咧，我咧自己覺得咧， 佢嗰場馬排咗個十五檔，因為其實咁其實窄房係一個嗰啲彎都好急嘅場啦。佢咧每轉一個彎咧，佢第一樣嘢嗰場馬一開閘，其實嗰場掘孫行係出兩隻馬，出嗰只叫做 New View 中文 New View 嘅神啊，係啦，中文叫係啦，梅里主義定乜嘢啦 ？New View 嘅神啊，嗰只咁啊，嗰只係羅伯會嘅馬嚟嘅，咁啊佢係擺前面走又揸住個慢步速，咁滿落時莫雷拉一出閘十五檔，佢要穩定，你穩極都穩唔到第一，即係過第一次終點之前。跟住轉彎就走四碟轉彎，好辛苦先揾到個位。咁跟住咧就跟住喺度跑啦，有多意外咁啊，沿途留喺個差唔多係尾四差唔多咪中間偏後嘅位置啦。我哋話即係十五，佢留喺個中間偏後少少嘅位置。咁咧跟住咧就唔上唔落啊，咁樣有即係又有幾多意外咁樣嘅。咁跟住同埋嗰日又落雨啊，最緊要滿落時佢跑嗰一日咧，佢又落雨。咁一跟住一轉彎，咁佢轉彎咧係走成六七碟轉彎。咁你知如果你跑啲咁嘅小回場，你轉彎轉得咁急，轉彎轉得咁樣，仲要喺個彎位度六七碟咁樣去發力。咁你最後企喺度咧，我覺得是很正常，所以那個第二其實是犀利的第二嚟嘅。你問我，咁仲要贏馬嗰只係即係陰謀論啲講啦，冷嘅去嘅，咁啊贏嗰只即係熱嘅嗰只就輸咗啦，咁樣講。所以我覺得那場馬咧又唔可以怪莫雷啦，但係沿途個際遇就真係好差。 嗰只叫做寫實主義啊，嗰只夜頭馬嗰只啊。 咁樣佢沿途個際遇佢真係好差，嗰場馬實在。咁好啦，佢所以我佢最後嗰幾步停喺度係絕對情有可原嘅。好啦，今次又翻翻嚟，掘孫行再跑二千啦。咁肯定係嗰場試過，如果係覺得得嘅，咁先至肯再同你跑多次二千米，肯定先至再同你肯跑多次二千米啦。咁樣亦都好老實講，呢一組馬窩窩妥妥，好多馬都各有缺點。一係 fit 嗰啲馬咧個級數又爭啲，有級數嗰啲馬咧。佢又好似个操练又有啲个准备又有啲瑕疵，咁所以你问我嘅话，我信满落时二千跑多一次赢唔到都好，佢应该有三甲嘅，咁我攞嚟做胆嘅。跟住另外一隻啦，荣进之光，另外一隻热门嗱，呢一隻马咧，我的玩法就好简单嘅，一系就赢，一系咧就三甲不入嘅呢隻马。因为呢隻马其实咧，我上年去睇天王上嗰阵咧，只马系发晒脾气。好差个情绪，差唔多几个人拉住喺个马场嗰度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喺个马场嗰度就发晒脾气，咁结果就输得好惨嘅。呢一只马就好乞人憎嘅，佢只得两个选择嘅啫，一系就赢，一系就输好远， 有未入个 pace 嘅， 系啦，一系输好远嘅，跟 一系就赢晒，一系输晒。 咁另外一场咧，输得好核突嗰一场咧，就系嗰场威尔斯嗰场威尔斯七王锦标啊，嗰场马咧又系咧喺个沙圈，其实我哋你都睇到发晒脾气嗰日又系好似输咁样嘅，但系反而佢嚟香港咧，只马就好定嘅，咁佢就赢啦。咁同埋呢一只马咧有一样嘢，佢九优复出四次嘅，全部赢晒嘅。呢一隻馬包括贏嗰場伊斯巴罕錦標都係九優復出贏十個馬位。如果論級數論做個段速做個時間跑出水準，佢應該係贏嘅。只不過我就嫌呢一隻馬咧，好啦，你就要估啦。佢會唔會發脾氣啦？又要估係咩？所以就唔揸得膽嘅呢啲馬，你只能夠買佢 win， 因為三重彩行指定第一。其他你都唔使諗嘅，咁所以我就做腳，但係你可以保得住 V。咁另外跟住咧，就因為其實好多馬咧各有弱點嘅情況之下咧，我就執翻兩隻每日皇冠跑第一、第二嗰兩隻馬，嗰只紅谷大志同埋嗰只姜味烈酒啊。姜味烈酒本身其實佢咧就係同嗰只蜜奇飛啊跑嗰場橡樹，咁佢又跑第二啊，最好嘅成績就係、是、咁好啦。咁呢只姜味烈酒咧，咁其實就跟住之後就因為嗰場橡樹棘一嘅好多搞好多意外啊，又發生好多事啊，嗰只馬好啦，而家就重回正軌啦。咁啊葉心杯就級數爭啲，但佢贏好遠，跟住每日皇冠咁啊贏到一隻今年都好鋭嘅紅谷大志。咁我覺得呢只馬有馬女賽事唔跑，翻翻嚟自己屋企啊，即係差唔多佢主場咁就係嘅東京護旗肯攞翻嚟跑。咁我亦都覺得要擺翻喺度嘅，就算熱都好。咁另外最後嗰只咧。 就我會嗰只嗰只紅谷大戰，其實今年好 fit 嘅補充，佢點解輸？其實事後睇翻咧，佢因為不斷都係走嗰個不利場地，因為嗰日個場地偏差真係爭得太緊要啦。咁其實贏嗰啲馬咧，全部咧聖之石啊，嗰啲大明大放啊，嗰啲全部都係走出面贏嘅。咁就算北部園區佢入直路都褪咗入中即係跑線嘅中間嗰度跑嘅。所以紅谷大志嗰場補充紀念咧就唔作得準嘅。咁我覺得我要俾多次機會佢嘅。你問我嘅話，其實佢做腳咁，因為佢今年真係好弱啦。佢大阪杯佢係贏到只北部，佢係贏嗰只北部園區，跟住佢跑中山紀念啊，輸俾只大明大放，唔係輸好多。就算上年啊，佢對住港人青天。佢都唔系，都系输个零马位嘅啫。咁所以今年其实佢再进一步嘅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拣翻佢嘅。咁因为我有胆啦，咁啊揸多只，咁我拣一只大眼妹，我拣翻只李建贵做。点解咧？其实呢一只马虽然一直咧都系嗰啲三级赛跑得好啦，咁可能一级赛就佢成日都有啲唔知点解跑得唔好嘅，因为嗱可能有冇个咁好嘅骑师啦，咁嗰场补重用和田龙二咁。又唔係咁，但其實佢都贏到善德福啦，輸俾嗰只金像 英達不扭都呢只李健，不扭都係阿和田龍二騎開嘅。 咁啊，今次啊擺個斯達奇上去啦。咁我希望佢即係呢只馬又唔係嗰啲冇能力，同埋最緊要李健阿李健治先生勤嗰只李健光住，終於都打開嗰個一級賽嗰、那個。通常我哋都成日都話噶，開咗齋之後咁佢就可以 咁 就會順啲啦。咁 今日嗰個天鵝錦標嗰只神燈光照都贏埋啦。 所以李健治啊，應該希望都轉個運。咁所以有膽嘅之下就揀五隻啦，滿樂時做膽就拖呢 擺出少少， 拖呢、這個榮進之光啊，榮進之光可以馬住獨贏嘅，其實就係話呢一個。滿樂時做膽就拖榮進之光， 而家大熱門喎，3.2倍 喎。唔係做膽啊嘛，我其實 又買住贏，係啦，好啦，你講 啦。係啊，咁啊，榮進之光就買住獨贏可以。咁跟住就拖翻兩隻每日皇冠跑得好嘅馬，就紅谷大志、姜味烈酒同埋嗰只大冷門，我會博下只李健貴族。 嗱，咁啊，你揀嗰只李健，我就真係唔係好信啦。咁你個機會留翻俾你俾啦，紅谷大志都留翻俾你俾啦。咁我就揀翻啲揀翻嗱，我都高高亂局嘅嗱。不過咧喺揀呢堆馬啦，嗱，我就會揾翻只不朽真降啦。因為今次咧。即係呢匹馬就換咗阿杜滿來啦，咁其實杜滿來咧，即係近即係啱啱之前跑嗰只咁嘅彎刀赤進咧，都係隱隱埋埋，又係鏟一撅咧，都走得幾好啦。咁即係換咗，其實換咗佢把過咗檔咧，見佢只馬都其實一路都好嘅，咁啊加咗佢其實都係個配搭都係強咗嘅，咁所以我馬膽就會攞翻佢嚟做膽，因為如果佢跑翻即係杜拜嗰個科嗰個狀態嘅嗰個 form 嘅話咧，呢度咧。是可以含的，起碼個路程適應性呢一定好過就滿樂時先的，雖然呢我都有揀佢，但是我都揀後啲。咁啊掘孫行一對我都會揀返，但是我就會要返隻李健皇冠，其實去年佢三歲嘅時候呢我都揀咗佢，不過佢可能嗰陣時佢就即係唔係咁適應呢，同埋三歲馬就搏得急啲。咁但今次其實今年呢隻馬雖然佢係即係跑女王杯嗰場就唔係咁好，但係頭先我都講過啦，佢跟住跑補重嗰場其實係跑得相對其實跑得唔錯嘅，雖則佢輸咗馬。輸咗啦，但係其實佢嗰場馬嗰後邊追上嚟都嗰、那個追勢都唔錯，同埋佢今年年頭已經贏咗場京都紀念啦。咁其實論即係嗰個，同埋加上佢係孖注啦。咁如果個春日真係個場地可能或者有變化嘅話咧，咁可能對佢都會幾有幫助。咁同埋我相信福永有一咧，即係左兜右兜，其實好多隻佢哋有啲馬騮騎過，跟住搞下搞下都冇曬，跟而家咧就攞翻呢只馬咧，我諗佢會比較有啲心機跑，即係會更加比較有心機跑呢只馬啦。嗱，咁至於滿樂時咧，嗱，即係一樣嘢嘅啫。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我係好懷疑佢跑東京競馬場嗰個2000嗰個場力嘅，因為你話窄房嗰度咧。即係你講嗰啲嘢，其實大部分我都同意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嗰場馬佢對住啲咁嘅對手都要輸咧，咁我就真係打咗個突嘅，即係我就唔係咁，即係變咗我嗰個信，即係對於佢嗰個信心就唔係話咁大。咁同埋咧，即係今揀佢之所以揀佢，就純粹因為阿莫亞。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幕後咧，其實咧，雖則佢國際賽咧就報咗兩場香港杯同埋香港一里錦標。但你睇下掘孫行嗰個心思咧，佢其實咧就真係唔服燒賣，佢想跑埋呢一場先至決定究竟佢係跑香港杯啊，定係衛冕呢個 香港一里錦標， 就係香港杯定香港一里錦標。不過可以咁講啦，跑完呢一場之後咧，佢一定 都是跌埋心水，諗為免一理好過啦。咁但係呢場馬，我覺得阿莫亞咧，會幫到佢好多啦，即係幫佢喺好多上嗰、那個途程上嗰個唔夠，同埋睇下佢可以忍到咩地步咧。用埋最後嗰段力咧，就睇下可唔可以佢重演翻咧，即係當年佢跑呢個貴婦人，又係嘅流流流埋埋，最後嗰段百零米用埋頂住只有型路比，就之前嗰場輸俾只神威啟示咧，佢又係騎只最後震撼咧，又係隱隱埋埋，隱隱埋埋咧，又係最後嗰段又係影相輸，咁所以就阿莫亞就有呢個板斧，就即管睇下佢究竟即係佢幫到呢只馬幾多啦？即係如果佢，我諗如果佢呢一場馬佢再係輸咗嘅話咧，咁可能佢就跌埋心水。 咁啊，翻嚟跑千六啦。 係啦，跑千六，咁跟住可能咧三個禮拜後咧，嗰個貓槍變成咧，佢就會走落去跑都唔頂嘅。咁啊，呢只馬你大家要留意。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講賠率啊各方面咧，就真係唔係咁直播。如果係咁，我寧願要只榮進之歌，我都唔會揀只換樂士嘅。但係如果同購兩隻馬，我就始終稱只李健絕皇冠咧就比較高啲嘅。咁最後啦，呢只俾只冷門大家睇下啦。我補充幾點嗰陣咧，就俾只聖之石你嚟睇啦。咁啊呢次咧就俾只應該而家好似五亞倍嘅，即係山勝最 強。本係106.8倍， 一百零幾倍嘅，即係山勝最強啊！嗱，呢只馬咧，嗱，即係我講明先，呢只馬咧，未，即係咧，我唔覺得佢有冠軍相。但是呢隻馬是不斷，即是在這一盤馬裡面你看到它是不斷進步之中，而剛才看到那個課神課呢，見到它那些腳法是很硬朗，好，即是呢那種腳法是跟我之前看它幾場跑的那些神操呢是很不同的。咁今次啦，都係跑，即係睇下佢咧可以衝到幾多啦。嗱，要大家記住咧，呢一即係嗰場嘅窄房紀念咧，大家仲記得咧。嗱，頭先第一樣贏嗰只咧，嗰只叫做咩寫實主 New View 嘅實，嗰只叫 係啦，嗰只叫做嗰只頭馬啦，啱唔記得咗中文名。咁第二就係滿樂時啦。咁第日第三嗰只咧七色線咧，啱即係啱啱上個禮拜喺嗰個 菊花上跑， 菊花上跑就呢只馬亦都係嗱，呢只馬亦都係我之前一路咁樣講咧，呢只馬亦都係值，又係一路要值得跟進的馬嚟嘅，呢兩隻馬佢喺後邊鏟上嚟咧，其實嗰個走勢係好吸引嘅。咁啊，即管睇下咧，阿池天謙一咧會唔會有啲神來之筆咧，整翻個三三四四咧？所以呢啲三重彩啊、三四連環啊、四重彩咧，呢只冷馬咧就真係千祈唔好放過。即係應該咧，我覺得如果個如果真係頭嗰啲牌面馬咧有失準咧，佢分分鐘都可以爆到入嚟㗎，但係呢我覺得佢真係三三四四位置呢，即係你唔可以飛咗佢啦，即係攞嚟做一注位置 Q 膽都冇壞。所以呢一場秋季天王賞呢，就係、是、我攞返照返隻12號嘅不朽真鋼啦，即係都撐返我哋 Sunday Racing 啦。咁希望都執返場一級賽啦，今年都比較靜局啲呀。咁再拖返隻李健皇冠啦，咁其實呢兩隻馬都係攞分返嘅馬，再加返隻滿樂時，其實呢三隻馬嚴格上都係社台三隻攞分返，三隻搞晒，跟住就再拖返隻冷腳山勝最強 12,483。 嗱，補充一下莫亞，其實呢歐洲嘅馬季今晚呢，其實呢佢惡伯人呢喺法國呢嗰場Prestige St. Croix 嗰場兩歲一級賽嗰場2000米呢，佢自己呢係有馬出嘅，咁但係都咁早過咗嚟日本咧，幫呢個滿樂時操刀，同埋下個禮拜佢都仲要翻翻美國跑肉馬者。 唔係啊，係跟住啊，跑完呢、這個，跟住禮拜二已經要落澳洲跑墨爾本杯啦。 係啊，跟住仲要去跑呢、這個， 係啊，跟住 仲要跑 之後就再去美國跑肉馬者杯。 自己馬房惡伯人今日發覺有一級賽跑，佢都唔跑，走咗落嚟日本去為呢只滿樂時操刀。我覺得對一個宇宙級騎師嚟， 你應該咁樣講，佢提早開始客串， 係啦， 佢唔係專登閉佢嗰陣。 咁但係其實佢今日喺法國，其實佢哋惡伯人都有餐市， 所以佢咪提早，所以點解佢要揀提早客串咯？ 所以佢個誠意就真係好夠噶，對呢只滿樂時，你問我噶話。 係啦，咁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過曬鐘，咁我哋臨節目結束之前啦，我哋麻煩出翻頭先第一個嗰個問答遊戲嗰個 pose 啊，唔該。系啦，嗱，咁記得啦，咁啊記得啦，嗱，個問題咧就係、是、喺今年嘅凱旋門大賽三甲馬，即係嗰只艷跡可尋、高地之母同埋佐治勳章呢三匹馬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咧？咁啊是但答一樣都得噶啦，咁就大家咧就知道答案嘅，咁就將你哋嘅答案同埋你哋嘅聯絡電話、姓名，同埋咧就係、是、你哋交咗月費，任何一個月都得啊，即係咧由我哋。 去年的9月19号开始节目的第一集开始到现在，你们曾经有交过月费或者持续有交过月费的都可以参加这个游戏的。如果到现在你们都未交过或者未交，那你们都可以现在交。总之你们在11月30号截止之前呢，你们有交到月费你们就可以参加的了。那就记得就将你们的答案、姓名和联络电话呢就 email 去 racingusb@gmail.com。我重复一次，是 racingusb@gmail.com。大家荧光幕下面都睇到个 Rola 咧，都系嗰个电邮啦。咁、那个截止日期咧就系11月30号嘅，咁啊可以翻嚟啦。 嗯， 好啦，咁啊真系节目嘅时间咧就真系差唔多啦。咁我哋要到下个礼拜。 即系呢个礼拜嚟嘅，即系呢个世界马坛真系好精彩。跟住过多几日跑墨尔本杯，跟住就跑肉马， 系啊， 跟住又跑肉马者杯啊。下个礼拜就仲有香港，再下个礼拜跑富，下个礼拜跑富女银袋。 系啦，咁都几热闹啊。咁啊，因为咧。太緊迫了，所以我哋禮拜二嗰個墨爾本杯咧，大家留意一下我哋 fan page， 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跟進嘅事項。雖然我哋做唔到節目啊，咁但係咧就大家留意我哋個 fan page， 我哋都會有啲即係 update 啲新聞啊，或者有啲提供俾大家 update 下嘅。咁啊，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二、下個禮拜六9點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